冬季后，春季后，到夏季，秋季尽头，你知否？谁都与你共度以后。 一世后，千世后，到万世后，知不知我这双手，任天与地残旧破漏， 也牵你手。直至这地球全没有，仍愿属你， 仍是舍不得放手。 我共你定要一起，就如定理。 但愿携手 到百万世纪。拥我在双臂内，你是我的以后未来和等待，请爱我亦让我爱。 因你在双臂内， 这俗世在一息间变得精彩， 因你是难被替代。 不放手，就算每日能凝望你，还是未够。 无论怎都跟你走， 我共你定要一起，就如定理。 但愿携手 到百万世纪，定要一起。醉死共去追寻美丽传奇，沿途重重烈风共对，同行同道困苦同累，若是遇到崎岖无惧，若你伴我错，同怀情内烈火直去，同朝甜梦那方去追，永属你，不会说也。